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接下来的节目是电视电影《怪癖先生》。 I love 电视台，电视电影。 冰冰，你食咁少嘢，你够噶啦！ 够啦，哥哥。 我哋咧，寻晚成班同学又约出嚟食饭啦，系咧？点解叫极你都唔出嚟啫？吓、 啊？我冇咁多时间同你哋癫啊！你哋即管喺背后笑我啦。 我哋冇笑你噶，小明，我哋做乜嘢要笑你啫？我哋成班不嬲都好朋友嚟噶啦， 我知道你哋个个喺背后笑我用细路仔声讲嘢，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啊， 小明啊，点解你要咁啫？ 咩？点解我要咁啫？ 我中意用呢把声讲嘢唔得。哥哥仔，哥哥， 小明啊，你哋唔记得旧时我哋读书嗰阵，我哋。其实我哋成班同学都觉得你一定可以成为心理学家噶，你嗰阵时系高材生嚟噶嘛，系咪？而家我已经系上市公司嘅主席，你呢？ 人各有志啫，哥哥。 呢几年你做过啲乜嘢啫？ 咪研究细路仔把声咯。 好酸其实。 咩好肉酸啊？好多女仔啊，第一男朋友嘅时候都系用呢把声嘅。 你都识讲啦，人哋系女仔嚟噶嘛？ 哎呀，我研究到啊，其实咧呢把声当中咧系千变万化嘅。 我真系理得你人体奥妙啊！千变万化，千变万化。 讲啱咗啦，明辉，真系关乎人类奥秘嘅。几千年前咧，啲人类真系个个都系咁讲嘢嘅。 小明啊，你几年你做过啲乜嘢？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做过啲乜嘢？我想 嗱，你听住，我同一大班嘅朋友组织咗细路仔声讲嘢会，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齐搞活动， 系咪好羡慕啊咧？ 你讲得冇错，你真系黐咗线。 你哋去踢波唱 K 就唔系黐线，我研究细路仔声就系黐线啦，你先黐线啊，黐线！ 好作状啊，你呢把声！ 你唱 K 唔作状啊？你成班学友依晨嗰啲唔作状啊？ 点解成日要小丑服从大叔、啊？我真系明白。 我唔怕话俾你知啦。你知唔知成班同学？你知唔知班同学喺背后点样讲你啊？ 点讲啊？ 佢哋个个话你癫咗。你几多岁啊？你仲喊？对唔住啦，我迟啲打俾你啦，小明唔系咁啦，拜拜。 明明 喂，明輝啊，喂，喂，明輝， 啊，伙計，唔該埋單仔啊。 点啊， 小 明佢。 唉，我谂佢真系冇得救噶，用咩细路仔声讲嘢？研究啲细路仔声讲嘢，啲黐黐地线嘅，真系觉得佢，唉，冇得救啊！你唔好理佢。 你知唔知咧？喺依日美国嗰度有间大学咧，开咗个学科研究细路仔声嘅。 唔系嘛？ 系啊，其实我都读过下。 唔怪之得你几十岁男人把声都系咁咯。 几千年前呢，啲人类真系个个都系咁讲嘢噶。 跟住落嚟系口服止汗剂特约体育世界， 挑战人类极限，你有冇极限？一齐睇下大家嘅极限，呢度系体育世界。 体育世界又嚟啦， 系啊！今日有咩睇啦？体育世界， 今日有咩睇啊？卫生局喺呢度啊！ 啊，系啊，系啊！今日有矮仔跳高大赛、瘦骨仙举重同埋阿伯摔跤大赛啊！ 喂，好啊！不过咧喺睇呢啲环节之前咧，我哋先去维园嗰度睇睇举行嘅足球比赛先。 好啊，系由铝合金大战毫无嚟噶。 哇！好，我哋去去嗰边先啊！好啦，到咗啦！哇，两队嘅队长咧已经到达中圈啦！咦？喺度做乜嘢？佢哋哦，交换锦旗同埋礼物啦、 啊。系啊，铝合金队嘅队长咧拎咗一大支铝合金俾毫无嚟队，一人一支啊！而家 我见到毫无嚟队嘅队员咧，个个都笑到见牙唔见眼，好开心咁、啊。哇，系毫无嚟嘅队长喺呢个时候都叫队员拎啲嘢出嚟啦。 嗯，哇，唔系毫无嚟啊嘛？ 哇，睇睇先啊！ 哇，哇真系啊，系啊， 个个咧沟啲毫无嚟俾咧铝合金咧做纪念噶、啊。 唉、哎，呢个时候我谂起一句说话， 系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咧，我谂起秋风起三蛇肥啊！ 啊，你讲得啱啊！天气真系转咗，你睇维园呢度都少咗好多人着背心跑步啦。 一阵有时间，我哋不如去食啲嘢啦，好嘛？ 好啦，咁啊，呢一场波咧，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再同大家报道一下，因为咧时间关系，红毛泥队开嘅红毛泥咧有排都未干啊。 好啦，咁我哋带大家去另外一个环节先啦，好嘛？ 咦，会唔会系嗰个环节啊？ 好，行啦，我哋。 好，行啦。哇，好啦，到咗呢一个环节啦，喺维园嘅草丛咧举行咗呢一个咧可以话世界首创嘅活动啦，就系、是、童子军吞云吞大赛啊！ 系， 咁我喺我身边咧就揾到呢位参赛者啦。Hello， 你好，你叫咩名啊 ？Sir， 我系幼童军第 A 类嘅方东升 Sir。 系你好 ，Sir，Yes Sir。 你好似好快咁吞晒成场嘅云吞喎。 Yes Sir，Thank you Sir。 系咪啊 ？Yes Sir，Yes Sir。 系咪啊 ？Yes Sir。 OK， 喂啊，方东升系咪 ？Yes sir， 我想问下你有咩秘诀啊 ？Sorry sir， 我唔可以话你知 sir。 点解啊，方东升？ 因为妈咪话唔可以同陌生人讲嘢 sir。 但系我系体育世界主持、啊。 So what sir？ OK OK， 咁你中唔中意食云吞啊 ？Yes sir， 中意食云吞定吞云吞啊 ？Yes sir。 OK， 咁啊，时间关系唔再同你讲咁多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哇，系你做咗幼童军几多年啊 ？Yes sir， 我参加咗童军有成廿年 sir。 咁耐 ？Yes sir， 我系童颜 sir， very young sir， 我已经好 young sir。 OK OK， 好啊 ，Goodbye sir， 拜拜。喂，咪住，你个样系细路仔，但系你成六尺几高，你着呢套幼童军嘅制服，会唔会有点而乸过啊？喂 ，Wrong sir。我唔止六尺，我有六尺一寸高 ，Sir。OK。 OK， 你话 OK 就 OK 咯。 Bye Sir。 Bye。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警讯。 有天我真会遇埋你。 欢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警讯，我系重案组嘅王 Sir， 我系重案组嘅警花陈 Sir。 明明系警花，又点解会系陈 Sir 啊？陈 Sir， 冇、啊，班伙计话我 man， 同埋叫阿 Sir 悭力啲啊嘛 ，madam 两个字嚟噶，所以叫 madam 咧就攰啲啦。咁如果系 madam 个咩字嘅话，咩咩声又好似唔够威严咁，同埋 madam 如果加个姓喺前面就冇咁好听，唔通陈 madam 咁咩？所以咪陈 Sir 咯。 陈 Sir， 而家唔系落口供啦。唔使咁长尽，正式开始今日嘅警讯。陈 Sir 啊，家居盗窃时有发生，通常贼人趁一啲住户咧出咗街又或者去咗旅行嘅时候落手噶噃。 系啊，重案组王 Sir， 但系近日竟然发生咗一单贼人同埋住户堆置嘅情况。事主凌晨翻屋企嘅时候，入到门口见到有个黑影，事主心谂。是不是自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拜神冇烧够多的金银衣纸，所以撞鬼？点知开灯一看，原来那个是罗兰芝来的。 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你讲够？你讲够？你讲够未？ 够了，我讲够了。 你讲够啦嘛？你喺呢度系自由风，自由风啊吓！头先陈 Sir 讲紧嘅系阴阳路廿八之你阿嫲正眼呢嘅剧情嚟嘅，而我哋所讲嘅呢一单案其实嘅情况系咁嘅，我哋一齐睇睇案件重演先啊！ 事主凌晨翻屋企嘅时候，开门之后发现有个黑影闪过，跟住佢开灯睇下，但系又见唔到人。 啊，冇人嘅，明明头先见到个黑影嘅，唔通我眼花？啊，等我行过去客厅嗰度睇下先。我个厅嗰度有张美式足球台，台下边最啱俾人匿埋噶啦。唔知道有冇匿喺台底嗰度咧？等我睇下先。 啊， 哇，真系有个人喺度、啊。 当时事主以为客厅嘅人系佢细佬嘅朋友，但系细佬嘅朋友做咩要匿喺台底呢？事主就问啦。 你是谁啊？ 贼人竟然答： 做什么啊？ 哇， 那边有隻枪、啊、等我跑过去逃走先、 哎、 结果就咁就俾个贼人走甩咗啦。重案组王 Sir， 睇完案件重演之后，你有啲乜嘢想提醒返香港嘅市民呢？ 唔該晒陈 Sir。 其实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啦，市民最紧要係保持镇定。当你问个贼人係边个嘅时候，根据我重案组王 Sir 廿几年嘅经验，个贼係唔会答返你佢係边个㗎。但係今次呢个 case 仲俾个贼反问返嘅时候，根据我重案组王 Sir 廿几年嚟嘅经验，各位市民其实是可以这样答回他的。 你是谁啊？做什么啊？ 做什么不好啊？ 这个是小学的答法来的，王 Sir。 没错啊，陈 Sir， 因为以小学鸡的答法，谁说最尾那句就算赢，所以你说什么都无所谓的，最紧要你是最后说话的那个人，那就当你赢了。 咁王 Sir， 如果唔揀呢个答法，仲有冇其他嘅答法呢？ 陈 Sir， 有啊。 你係边个啊？做乜嘢啊？ 冇，我见你喺台底，你好攰咁，不如出嚟 sofa 度坐下先啦。 哦，都好嘅。 係啦、 啊。 我有首新歌，你想唔想听啊？ 都 OK 嘅。 係陈辉亮帮我作嘅，叫做无双谱。 係呀。 係呀、啊。 好啊，听下。 你睇下我啲奖牌啊。 唔使啦，我坐阵啦，我走㗎啦、哦。 其实点称呼你呢、啊、 我叫贼啊。 哦，其实点解你要咁傻 啊， 啊， 因为你其实可以跟我一起做运动㗎。 都是一个好提议嚟嘅。 又或者同埋一班弟兄姊妹可以帮到你㗎。 嗯， 嗱，因为咁我哋一起唱圣诗，嗱，俾一首我啊。 嗯， 一起唱走你心里面嘅罪孽啦。 欢欣心里感谢神，高唱归于胜负。 见点啊你？ 啊，好嘢，我变返好人啦。我唔再做贼咯。我匿返落台底咯。 多謝你啊，你唔使理我㗎啦。 哦，好啦，咁我瞓先咯。 肯定唔好望住我喎。 你未听埋我首新歌喎。 得噶啦，我听紧自己听啦，你瞓先啦。 使唔使签名啊？ 唔使啊，签咩名？签喺首歌度。 签喺你条命度啊。 唔使啦，我喺度等你啊。 哦。 你听朝瞓醒，我喺呢度等你噶啦。 但系已经朝早啦，而家。 唔系啊，啊你出出街先啦。 一系食啲嘢咯，我哋去。 都 OK 嘅，我转头嚟揾你，因为 好 啊，因为有部电脑未攞，我见到有部。sorry， 我喺度等你得噶啦。 喂，嗰张按摩椅你唔好拎喎，因为伤咗落地下噶，其实。 我知咁重啦、 啊。一系你帮我攞走个美式桌球啦，因为其实咧我冇乜用噶啦。 好啊，好啊。 好嘛。 OK。 好。 拜。 就系咁，香港又少一个贼啦。 而警方而家都正系调查紧嗰个逃走咗嘅贼人去咗边度。不过至于重案组往常，而家就积极调查紧案中另一个极大嘅疑点。 冇错啦，就系点解有人爬咗入屋，而事主全家都喺屋企，爸爸妈妈瞓紧觉，细佬上紧网，但系竟然冇人发现有个贼喺个客厅嗰度。 往常我知啦，答案就系、是、个贼系爬咗入隔篱屋，所以佢哋全部都唔知系IQ 题嚟嘅，往常你想中个自杀咧？ 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够未？你讲未？其实我已经掌握咗答案噶啦，全家人都唔知个贼入咗屋，其实可能因为系个贼系太似方力申啦，所以佢哋以为方力申翻咗屋企啫。 好啦，今日警讯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陈 Sir 同埋重案组王 Sir， 下集再见你啦，拜拜。 喂，咪住。 点啊，陈 Sir？ 阿王 Sir？ 因为方力申其实咧，佢住嗰间屋系好高嘅，个贼冇嚟可以擒枪走到，不如而家叫方力申打开个窗，可能仲见到个贼喺个边嗰度噶。 试下啦，喂。 好啦。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个个 开电视，睇电视，几百次，开电视。See you.